应该说呢，北京市的环保部门也已经是调动了很大的力量来进行移动执法，希望能够取得更好的结果。好，感谢收听。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五，农历6月29，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2和7。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晨南部地区有轻雾，能见度不太好，请注意交通安全。白天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白天的最高温在33度上下，体感闷热，紫外线强，外出注意防暑防晒。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雨量不大。今天夜间及未来两天本市多雷阵雨天气，请注意防范。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早晨南部有轻雾，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95%。白天的最高气温是33度，夜间的最低气温25度。来看一下洗车气象指数，这两天呢降水都比较多，所以洗车气象指数是4，不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7:32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目前东五环小交亭桥到白家楼桥的南向北，平房桥到白家楼桥的北向南车多，京通快速进京方向远通桥到大望桥车多流量大，北京南站西站口的进出站双向目前都是车多流量大。 科技管理的奥秘，这里有华夏5000年的智慧，这里有铸行中的科学，这里有宇宙的深邃，这里有未来的探索。中国科技馆让人们走进科技的奥秘。博物馆有范儿逛，今天和大家一起走进中国科技馆，来看看今天的第一道题：欧洲直到14世纪才炼出了生铁，我国是在什么时期就发明了生铁冶炼技术呢 ？A. 商朝 ，B. 春秋时期 ，C. 秦朝。 今天呢又来到了我们周五的博物馆有范儿逛系列节目的时间了。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带您走进的是中国科技馆，一起带您了解科技馆里的奥秘。现在暑期科技馆正是人最多的时候哈，去一趟逛一逛到底有哪些能看的能玩的呢？一会儿我们科技馆的嘉宾来告诉您。那么第一道题呢，就是我们国家在什么时候发明了生铁冶炼技术？商朝、春秋时期还是秦朝呢？知道答案的话，请您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文化和收藏方面的消息。水立方等5个冬奥改造场馆初步形成了改造的方案，2022年水立方将变身冰立方。北京市重大项目办公室昨天发布了北京2022冬奥会改扩建场馆项目计划，国家体育馆、国家游泳中心等5个场馆将在年内启动改造。改造场馆将提前规划赛后利用，并大幅提升绿色环保标准。 第27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暨第34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发布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举行。大众电影百花奖10部候选影片名单公布，从即日起到9月25号，您可以在线上来进行投票。最近一则有关长城的消息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内容是关于一家外企发起了一场在长城上露营的活动，而这个引发了是否会破坏文物的质疑，并且北京延庆区委认为这种活动方式不符合长城文物的保护理念，因此不支持在长城上开展这类活动。来看收藏方面，现存最早老夫子彩色封面原稿摇滚老夫子正在网上镜头反应热烈，开拍一周目前叫价已达38万港元，打破了老夫子漫画手稿的拍卖记录。网上拍卖今天是最后一天了，香港苏富比这次破天荒结合网上拍卖和实体展售，推动漫画手稿成为新的收藏门类。昨天一件疑似2010年曾以 5.5 亿元人民币成交的天价乾隆洋彩吉庆有余镂空瓶现身香港苏富比拍卖行。清廷瓷瓶制造的时候很多是两件成对，如此稀罕的玉制镂空瓶在超过百年的历史长河中要保存完整也是非常的难。那么预计这件镂空瓶即将于2018香港苏富比秋拍现身。书林写意马书林中国画作品展正在国家博物馆举办，现在是最后三天展期了。那么这个展览展出了马书林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的创作历程，作品涵盖了工笔花鸟、写意花卉、水墨人物等80组，一共160件。马书林曾担任中国美术馆常务副馆长、鲁迅美术学院副院长等职务，是当代著名的中国画家之一。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继日产汽车七月份被爆出在整车尾气的燃效测定实验中存在篡改测定值的违规行为后，铃木、雅马哈发动机和马自达三家公司9号下午先后召开发布会，承认存在类似问题。日本的大车企近年来频频被曝在检测过程中存在不正当行为，三菱汽车和铃木汽车2016年被曝篡改燃效数据，日产汽车和斯巴鲁公司2017年被曝使用无资质检验员进行车辆的出厂检验。网约车您在生活中可能经常会用到，不过美国纽约市议会通过了一揽子法案，决定一年内停发网约车的新牌照，以限制网约车企业的运营汽车数量。法案的支持者认定网约车数量大幅增加加剧了这座美国最大城市的交通拥堵，而反对者说限牌将妨碍居民借助网约车出行。比较特别的是，可以供轮椅上下的网约车不在牌照停发之列。对忙碌了一天的上班族来说，回家路漫漫难免让人精疲力竭，一种计时收费睡眠舱因此现身英国东伦敦肖尔迪奇地区供通勤族临时充电。每间睡眠舱都配备了床、寝具、床头小桌、眼罩和耳机，光线昏暗，充满薰衣草香氛的味道。顾客只要支付18英镑约合158元人民币，就能在睡眠舱里不受打扰的休息一个小时。其实这类睡眠舱已经在美国纽约、西班牙马德里等地出现了，不少机场也提供类似的服务，让忙碌的旅客、夜猫子或是渴望小憩的新手父母有个舒适的私人休息空间。觉得蹦极还不够刺激吗？或许您可以挑战新兴的极限运动投石机蹦极了。这项新兴极限运动由新西兰一家蹦极公司推出，和投石机向高空投射不同，投石机蹦极更像是溜索和蹦极两种运动的结合体。蹦极前先用专门的设备将体验者水平弹射而出。投石机蹦极的体验地点在新西兰南岛山石耸立的内维斯河峡谷，一根粗粗的钢索固定在峡谷两侧的山坡上，一侧山坡上是活动的出发站，你会在内维斯河峡谷被弹出150米，在 1.5 秒内达到时速近100公里，并体验到至多三个重力单位的力量。这项新兴的极限运动得到了新西兰政府的支持。如果坚持运动是能够强身健体的，美国的研究人员就发现运动过度的话可能就会适得其反。 研究结果显示，相比不运动的人，经常锻炼的受访者每月心理健康状况不佳的时间少于 1.5 天。不过呢，并不是运动越多越有利于心理健康。研究显示，每天锻炼的人心理健康水平比较低，而每周运动3到5次，每次锻炼45分钟最有利于心理健康。看孩子、做家务、剪草、钓鱼、滑雪、跑步和上健身房等73种活动都被视作运动。团体体育运动或社交，涉及社交的运动对于心理健康的效果是最好的。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 107.3 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昨天北京市新一期摇号小客车摇号申请人数公布了，数据显示，截至8月8号24点，小客车配置指标累计收到个人普通小客车配置指标申请和确认延期的一共296万个，新能源小客车配置指标申请和确认延期的超过35万个。照此计算，新的申请者至少要到2026年才会获得新能源小客车的指标配置。市城管委昨天举行26度刚刚好，风还是自然的好快闪活动，倡导大家节约用电。入夏以来，本市平均气温比常年偏高，出现了历史上第二长的连续9天高温，电网负荷4次，刷新历史记录。根据统计，其中空调等降温负荷占到了 55%。 未来一周，本市的气温虽然有明显下降，但是近地面湿度大，体感仍然比较温热。相关部门呼吁大家还有工建单位一起把空调调到26度以上。专家介绍，空调每调高一度可以节能 5% 到 10%， 同时呢，26到28度对于健康也是最有利的。公共场所吸电子烟的情况您碰到过吗？自从本市实施史上最严的控烟举措以来，本市的公共场所吸烟情况有所好转，但是吸电子烟的现象日益增多，甚至有人在地铁车厢中吸电子烟。北京市控烟协会会长表示，电子烟造成的二手烟危害跟烟草是一样的，应该像控制烟草一样对电子烟进行管理，不建议在公共场所吸电子烟。世界卫生组织的材料显示，电子烟是电子尼古丁传送系统的典型形式。2014年的数据显示，世界上已有39个国家全面禁止电子烟的广告、促销和赞助，有30个国家禁止在封闭的公共场所使用电子烟。规范市民的养犬行为，北京一直在行动。昨天，通州区文明养犬工作现场推进会在北苑街道召开，现场展示了指纹取纸机、狗便发酵器等一批先进的智能设施，同时进一步加强对文明养犬、文化楼门、居民议事会等先进经验的推广。来关注演出方面，著名编剧邹静之的话剧《莲花》今天开始在首都剧场上演。话剧《莲花》是熟谙古玩行当的著名作家邹静之潜心创作的一出构思精巧的话剧，期间七易起稿。剧中讲述了一对贫贱夫妻在对财富的向往和追逐中，一个从对有钱人的生活惶恐不安到志得意满、良知沦丧，一个从满怀希望过好日子到失去所爱、深陷绝望。2018年北京故事优秀小剧场剧目展演帮忙戏剧三妹今天在国画先锋剧场上演最后一场。三妹说的是两男一女三位主角和京城一座老戏楼历时80载的一生纠葛。自民国始，历经抗战、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至北京奥运会结束，剧中能够了解到30多种戏曲形式。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这里的风格没有千篇一律，都爱别出心裁。 在苗族的山寨里，一听见这个银铃响，就知道头戴花冠的女孩子要出来了。 北京的博物馆已经等候你多时， 登上历史的台阶， 走过文明的长廊。 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博物馆有范儿逛， 在京城博世间最美之物。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呢又来到了周五，我们的博物馆有范儿逛系列节目的时间了。今天我们要带大家逛的博物馆可以说是暑假里最受少年儿童喜欢的博物馆之一了，这就是中国科技馆。今年呢也正好是中国科技馆建馆30周年啊，有很多活动等着大家呢。我们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说说科技馆里的奥秘，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中国科技馆的优秀辅导员张志坚。你好，张志坚。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哈。最近特别辛苦吧，接待了很多的小朋友是吗？ 是，因为倒暑期了我们的观众也是非常的多。 所以说呢，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每次你都在忙，非常不容易。说到中国科技馆，暑期里最火的青少年游览胜地之一了，不单单是北京的孩子了，其实很多外地游客来，如果是带着孩子也是会来的，因为这里也离鸟巢水立方不远，新的科技馆哈，以前老的是在这个北三环，现在这个是新的，是在 就是奥林匹克公园内了，相当于 对对对、啊、跟那儿离得很近。来先跟我们说一说这大概的情况。 好的，那个中国科技馆呢，就是大家现在的新馆，知道新馆、就是坐落在我们奥林匹克公园的园区内。它在去年呢也是国家旅游局发布的首批中国十大科技旅游基地。所以说那个暑期到了，很多的游客也是来北京的必打卡的一个地方之一了。 是这么先进的，这样的有这么多设施的科技馆哈，也是很难得。 是，然后现在呢就是大家看到这个新馆其实是2009年建成开放的。要说到科技馆的建设呢，其实可以追溯到1958年了。当时还不叫中国科技馆，叫做的是中央科学馆。经过那个周恩来总理和聂荣臻副总理的批准呢，当时还是被列入了建国10周年的首都十大工程之一。 嚯！ 啊，但是呢，后来是由于资金的紧缺，还有被人民大会堂等工程的一个让路，后来就是停建了。但是呢，在1978年的时候，像茅以升、钱学森在内的一批老的科学家，再次向中央提出了要求建设中国科学技术馆的倡议。后来经过邓小平和方毅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批准，然后是在1979年批准新建我们中国科学技术馆。就是中国科技馆的一期工程建设呢是从1984年开始。在1988年的时候正式的对外开放。那个时候呢是一期工程当时的位置呢是在现在的安华桥。 现在大家路过那还能看到那个白色的圆球的顶的。 对，那个就是当时的老馆的一个建筑。就是人们说的科技馆老馆。然后到了2000年的时候，在原来一期的基础上，中国科技馆又建设了二期。然后这个当时也是正式对外开放，建筑面积在比原来也扩大了很多。 咱们这新馆是什么时候建好的？ 新馆是2009年正式9月份正式对外开放。然后就是从原来的老馆的地址就搬到了现在新馆的这个位置。 面积也扩大了很多吧？ 面积扩大了很多，现在的新馆有 4.8 万，占地是 4.8 万，建筑面积是 10.8 万。 哦， 也是很大的。 是有几层啊？一共 现在新馆是一共有4层。四层的里边的展厅呢就是按那个主题来去划分的。像一层呢是有科学乐园，还有在主展厅内是有华夏之光展厅。二层是探索与发现，三层是科技与生活，四层是挑战与未来。 哇、哦、好棒啊、嗯、刚才呢节目一开始我也介绍了说今年是中国科技馆30岁的生日，所以说 是 现在是不是也有很多特殊的活动正在举办呢？ 对，因为30周年嘛，然后我们也是办了非常多的活动。 嗯、 像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有那个主题展览。 嗯。 在中国科技馆呢专门有一个临时展厅。 嗯。 就是会更新一些临时的特别的特殊的一些展览。 很多的这个博物馆都有哈。 啊是。 嗯、 然后那个像现在正在开放的也是我们自己来做的是创新决胜未来的一个科普展。 嗯。 正好呢今年也是改革开放40周年。 嗯。 然后就是以此为契机呢，我们就是集中展示了近年来我国在航空航天呀、深海探测呀、信息通信、工程建设等领域，一共我们有40项的一些代表科技。 哦、 就是在这个里边呢，展览里边也有很多的科研实物。 对，我们就很关心能看见什么实物啊。 是，这个实物也是非常多，像航空方面的有当时神舟十号返回舱的一些太空座椅。 嗯， 记得神舟十号当时在太空中做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科普。 对， 就是太空授课。 嗯，对对对， 我想大家 向全国直播呢。 对，向全国直播，大家都很有印象，就是当时的太空授课的我们的航天员王亚平。 嗯， 他给大家讲水的这个形态。 对， 还有陀螺等等。 嗯、 而那个太空座椅呢其实就是他在上太空时候坐的那个座椅。 哦，那把座椅现在在你们这个中国科技馆正在展出呢。 对。还有像有一个非常震撼的，就是现在大家都熟知的深海探测。 嗯。 我国有一个自主研发的叫做深海勇士号。 嗯。 然后它内部的一个结构是怎么样子的呢？然后在我们那儿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金属的球。 嗯。 它这个球是特别金光灿灿的，其实它可以承受水下4000多米的一个巨大压力。 哦。 这个也是实物在我们那儿正在展示。 嗯，这个展览是展多长时间？ 展览预计是从7月份到9月份在我们科技馆展出。 嗯、 而随后呢这个展览还会在全国各地去巡展。 嗯， 大概2年的时间。 嗯，除了这个展览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展览呢？ 就是在展览之后呢还会有一个榫卯的魅力这样的一个展览。 嗯、 这个榫卯结构大家可能了解的人会知道，就是我国古代建筑上面会经常用到的一个结构。 嗯， 那我们就会以这种互动的模式啊，微缩模型啊，虚拟现实等等的一些展览形式， 嗯， 来向大家展示榫卯工艺在古代以及现代的一些应用。 嗯，好，那么除了这样的一些这个展览之外，以后还会有一些活动是吧？ 对，那个科技馆的活动也是非常多的，像科普活动。然后我们在九月份的时候会有一个科技馆之科学之夜， 嗯， 这样的一个活动在闭馆之后给大家来展示。 嗯， 还有就是由于是30周年嘛，也做了一些回忆以前的一些就是观众参观的一些过程，像寻找曾经的你，就是我们可能会发布一些照片， 嗯， 来去找到之前来科技馆的看看我们的老观众。然后还有就是寻找老票根等等这样的一些活动。 哦、嗯，那么通过之间的介绍，我们对于中国科技馆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那么这里的展品究竟什么样，背后有哪些故事，尤其是有哪些有趣儿又有用的科技常识呢？一会儿我们接着请之间来跟我们聊。嗯、好，城市文化范儿，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德国都方刷新4001575859，德国都方刷新。 中山音乐堂打开艺术之门，75场精彩演出，10个好玩的夏令营，10场名家讲堂，故宫掌门人单霁翔畅谈公共文化匠者之心，胡琴名家宋飞携手琴童跃动弓弦，朗诵大家徐涛原音重现声音经典，名团名家陪你度过快乐暑假，票价20到100元。关注中山公园音乐堂微信，选座购票，一键支付。 成长

这里有华夏五千年的智慧，这里有铸行中的科学，这里有宇宙的深邃，这里有未来的探索。中国科技馆让人们走进科技的奥秘，博物馆有范逛，今天和大家一起走进中国科技馆。中国人有很多发明，公元前六世纪，也就是春秋时期，中国人发明了液态生铁冶炼技术。这种技术是把铁矿石与木炭交替铺设在高炉中，通过加温到1150至1300摄氏度，使其变成铁水流出，通过模具铸造成各种形状的铁器。液态生铁冶炼技术发明之前，人们一直沿用赫地人在公元前2000年发明的低温固体还原方式把矿石炼成块铁的技术。用这种技术炼好一炉铁之后，必须打碎炉体才能取出铁块，生产效率十分低下，炼出的固体铁的硬度也远远低于生铁。由块炼铁到生铁是炼铁技术史的一次飞跃，所以这道题答案是 B。 来看第二道题，人类对宇宙的起源有过很多猜想，其中一位物理学家正式提出的宇宙大爆炸理论得到了最广泛的认可。您知道这位物理学家是谁吗？ A. 英国牛顿， B. 美国物理学家加莫夫， C. 奥地利物理学家薛定谔。 来，第一道题让我们了解了这个中国的这个生铁冶炼的这个技术发明的时间哈。那么第二道题呢，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国外的科学家，宇宙大爆炸的理论是谁提出的，牛顿、加莫夫还是薛定谔呢？如果知道答案的话，欢迎您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北京的博物馆已经等候你多时， 登上历史的台阶， 走过文明的长廊， 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博物馆有范儿逛， 在京城博世间最美之物。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周五的博物馆有范儿逛，我们带您一起走进中国科技馆，请来的是中国科技馆的优秀辅导员张志坚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么志坚刚才把中国科技馆的这个历史哈，给我们大概介绍了一下，有了一个了解。现在新的这个馆的面积是非常的大，有四层。那么我们之前呢也预告了说您要过来，很多朋友对于中国科技馆真的是很感兴趣。所以网友向静就提前发来微信说，这科技馆是我们家孩子最爱去的博物馆之一了，地方大，他喜欢去二楼看生命起源之类的，而我喜欢在一楼，有很多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啊，看来家长和孩子都喜欢哈。网友子娟说，去过科技馆太大了，没有一天真是走不下来啊。科技馆的确很大，刚才您介绍过有四层是吧？ 对。 那么您跟我们稍微具体的介绍一下，各个展厅都体现了哪些领域的科技呢？ 好的，像在一层的时候是有一个科学乐园，这个是一个单独的展厅。然后它是专门为3到10岁的小朋友设计的。其实里边的展品呢都是一些我们年龄比较低的孩子们特别爱玩的，科学城堡啊、大滑梯还有紧急迫降之类的展品，非常有意思，也非常受孩子们欢迎。在主展厅之内是分为四层，有华夏之光是我们一层，它是主要来展示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的。在二层呢是探索与发现展厅，就是主要是展示近代以来基础科学领域的一些探索和发现成果。像里边有关于声光电磁力、化学等等的一些学科，然后它的一些探索过程和取得的重大科技成果。在三层呢就是科技与生活展厅，这个就很清晰，就是科技在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应用，这些展示。还有就是四层是挑战与未来展厅，主要是展示我们人类可能会面临的重大的问题和挑战，还有就是我们人类的最新的一些前沿科技。 所以这个要一个一个细细的逛下来，我记得以前我逛老馆都逛了好长时间的，因为还有很多互动的项目哈。 对，我们科技馆是提倡互动的，所以说里边很多很多的展品都是以互动为主。 那么我们今天出的这些题目呢，其实在这个展馆里也能找到答案。比如说我们刚才公布的第一道题的答案，中国人在公元前六世纪发明了液态生铁的冶炼技术。那其实我们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其实在很多科技方面是远远早于欧洲人的，是吧？ 是， 这个在咱们的展厅里也能看见。 对的，在我国古代的科技技术方面呢，其实在世界上很多都是非常领先的。像大家比较熟知的四大发明，这个绝对是世界上 领先的技术， 是 像造纸、活字印刷、指南针、还有火药。 嗯， 而在我们科技馆华夏之光展厅，大家还可以去动手来去体验一把造纸。 嗯， 像从纸浆里边把纸抄出来，然后压制，最后晒干，最后我们的观众朋友还可以亲手把自己做出来的纸带回家。 哦，那舍不得用了，得裱起来挂在墙上。 是，像除了这些之外呢，像我们在东汉初年发明的水排，其实就是用水来去推动鼓风机， 嗯， 这样是达到一个节省人力的这样一种技术，而它呢也使得炼铁的技术又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 嗯， 这个呢也是比欧洲技术要早很多，还有就是比较著名的像水运仪象台， 嗯， 它呢是直接被称为是欧洲中世纪天文钟的一个直接鼻祖，当时也是非常先进的一个天文钟表， 嗯。这个是看展品是吗？还是说 对这些是展品？ 是展品哈。 是。 大约是在几层啊？ 这个就是在华夏之光一层。 就在一层就能看到这么丰富的内容。 对。 啊，网友这个逸轩说，他说我在一层看见过很多的大水车，觉得很震撼。 嗯。 啊，我们中国人太厉害了。刚才也说了，就是实际上展厅里有很多的这个装置是根据文献的记载来。我们复制出来的复原出来的是吧、嗯、 是。 那在这儿这个之前您也给我们推荐推荐，平时您在给大家做介绍过程中哪些是特别受朋友们关注的？ 可以，像那个大家非常喜欢的，我们在华夏之光有一个叫做大花楼提花机，它其实就是一个大的织机， 嗯， 而这个织机呢是可以织出来非常漂亮的一个织锦，啊，这个是其实是我国古代制造技术的一个最高成就了。 哦， 而 它不是简单的织布机哈。 它不是简单织布，它是会织出来花纹的，是、 哦、 织一个锦缎。 嗯， 然后我们这件展品呢，还是可以互动，就是给大家做演示。 嗯， 我们的工作人员其实会分为两个人， 嗯、 然后相互配合，一个会爬到我们织机的上边 啊、 哦，然后它织机呢是有一个花本，它在上面呢相当于要提起那个花本的那个钟数，然后在下边呢会配合一个人，就像大家看到织机坐在那儿，然后有一个梭子 左右 对左右 来 回 打过去哈， 对在穿梭打尾，然后这么一个过程，最后呢就是一下一下的，我会把这个很漂亮的一个图案织出来。 为什么花那个爬到上面的那个弄花本是什么意思？ 因为下边这个人来回打尾的话，他不知道哪根线。压哪根线才会出现花纹、 哦、 而上面那个人呢、 嗯、 就是来控制我提起哪根线来、 嗯、 然后他这个梭子穿过去正好会形成对应的那一行的图案、 哦、 啊，然后其实呢这项技术呢也是一个现代编程思想的一个源泉、哦、 还真是啊。 就为什么这么说，就是我们提花机当时传入欧洲的时候， 嗯， 它当时是启发了当时法国的一个也是制造的一个工匠， 嗯， 然后他就将这个花本，我们不是用手提嘛， 嗯， 他将这个手提改成了一个打孔的形式， 嗯， 相当于它变成了一个纸板的孔，就是有孔，就是对应的是这个线不动，没有孔的这个线可以上提， 哦， 这样你想，这个有孔和没孔其实就是对应我们计算机里边的零和一嘛。 是最早的那个计算机不就是打孔的吗？ 对，就是打孔的，所以说它就、 哦、从这里拿到的灵感哈。 对，其实是有传承的。 哎，这个很有意思，去的时候一定要看一看哈。 是 啊，这是其中的一个，还有一个还有什么呢？ 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水运仪象台， 嗯， 它其实在。始建的是在北宋时期， 嗯， 然后当时呢堪称是世界上最先进而且技术综合程度最高的一个大型的机械设计， 嗯， 就是被称为天文钟的鼻祖。 水运仪象台这个是什么， 它是什 么意 思 呢？ 对，其实它是一个，首先它是一个天文钟表， 嗯， 它是可以计时的，但是呢它又和天文有关系， 嗯， 其实它是分为三层，顶层呢是一个浑仪，而这个浑仪是做什么用的呢？它是用来观测星空，观测星象。 嗯、 而中间呢有一个叫做浑象、 嗯， 这个浑象呢，它其实是一个人造的天体的一个演示机构。在最下层，就是它就是一个钟表了，有一个水力的机构，然后、 嗯、 里边会有100多个小人儿，然后这些小人呢会举一个牌子、 嗯， 这个牌子就是当时的一个时间，什么申时啊、酉时啊等等的就。这些天干地支，然后来计时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小人、 嗯、 就是相当于最下层呢它是体现 我们现在像我们看表几点了这样的一个时间，而它这个三个是怎么组合在一块的呢？相当于是有一个水利机构，然后它在不停的运转，匀速运转，这个小人就开始匀速转动，就像我们秒针一样在转，去显示我们的时间。但是呢，像我们现在看时间，它肯定有的时候表会走得快呀，走得慢呀，那怎么去校对呢？我们一般就是通过我们像上网去校对北京时间，这个其实 听我们广播呀，每个整点都打点 儿。哎，是是是，然后这个它是有校准的，而当时的天文钟呢，就是根据星象来去校准，它相当于是下层的这个钟表的显示时间显示跟中层的魂象是联系在一起，它转魂象也在转，而魂象它是可以显示出星空的，比如说在某个时间段，星空是它那个星象是对应出现在哪个方位，然后这个时候呢，会有人去观测， 真的星象是不是这样的？ 是不是这样的？如果是这样的，那说明表是对的；如果不是这样的，那就要校准下边的它是一个有校准功能的，非常先进。 那这个也是能在一层能有展示是吗？ 是有展示，是有展品可以看到的。 哇，太有意思了！网友罗罗汤说，他说我上周刚去了科技馆。是带着来北京玩的朋友一家子去的，哎呀，我们看了半天什么公道杯啊、道观湖啊这些东西，太有趣了。公道杯、道观湖这些是咱们老祖宗的盛酒的器具是吧？ 对， 现在公道杯好多用的那个喝茶里头了、是吧？其实呢，我们去很多这个有其他文物展品建藏的博物馆里头也有很多这种古人生活的用品，但是他们更侧重的是文化层面，那咱们科技馆里头有这些的展品，是不是会从这种科学的角度来跟大家这个演示或者说明呢？ 对，相当在科技馆里边，我们是可以动手拿着这个公道杯啊，去测一下，就在公道杯旁边会有一个水龙头，然后大家可以亲自拿公道杯来接个水试试，看看它为什么叫公道杯。 为什么呢？ 就是其实它在以前呢是一个盛酒的器具嘛，因为就是它盛酒最为公道是怎么说呢，就是斟酒的时候不能过满，如果太满，如果这个太满溢出来的话，它其实下边有个小孔，就会将所有里边杯子里边的酒全部都流出来，顺着中间那个小孔。 如果你要倒太满了，反而一滴都不剩了。 对，反而一滴都不剩，没有了。哎，这个就是很有意思。其实我们不光是给大家看现象嘛，还会在旁边还会有一个公道杯的一个侧剖面，让大家来了解， 告诉你为什么 对为什么会这样。其实，在里边呢，就是它实际中空里边有一个圆柱的体，然后它那个圆柱体呢跟杯衔接的处其实是有个小暗孔，这个一般人不会察觉到，而这样的话其实整个杯子构成了一个虹吸管，相当于当杯中的酒超过某一个高度的时候，这个时候酒就会从小孔里边流出来，根据虹吸的原理，所以它会一直流下去， 而不只是把多出来的流出去，根据虹吸原理是都流出去， 全部都流出去了， 这就很神奇了， 是很好玩的一件展品。 还有哪些有意思的东西？ 有意思，像大家平时看电视剧清宫剧里边会有很多妃子呀什么的，就在冬天的时候用来暖手，或者是用放在被子里边，就捂被子，这种叫做杯中香炉，这个也是非常有意思。大家想一下，在以前在里边放，不管是点香呀或者是暖手放炭呀炭火什么的，它不是都这个有炭火吗？万一要是这个翻滚，炭火是不是有可能会洒出来，这样的话而在被子里边又易燃，这 不是会着了吗？ 对，很可能会着。所以说古代人也是非常聪明，他们就发明一个怎么能够让这个炭火不翻出来的一种器具，就是这个杯中香炉。它呢相当于它是一个球形的外壳，而在位于中间是一个半球形的炉体，就是放我们炭或者香的。而它最外壳和中间的炉体之间呢还有两层到三层的同心圆。而这个就是每一炉体它的这个径向两端呢是有一个短轴，是垂直相互垂直交替在一起的，而这个时候就会造成一种现象，就是我不管外壳怎么去翻转，然后内壳由于受到重力作用它始终不动，就是始终是竖直朝上的，然后外壳翻转它内部都不变，所以说它不管怎么翻滚它都是安全的。 这个我们得去现场看一看。 对，现场看一看。 好，说到这儿，我再把第二道题给各位朋友您重复一下。 科技管理的奥秘， 这里有华夏五千年的智慧，这里有铸行中的科学，这里有宇宙的深邃，这里有未来的探索。博物馆有范儿逛，今天和大家一起走进中国科技馆。来看第二道题，人类对宇宙的起源有过很多猜想，其中一位物理学家正式提出的宇宙大爆炸理论得到了最广泛的认可。您知道这位物理学家是谁吗？ A. 英国牛顿， B. 美国物理学家加穆夫， C. 奥地利物理学家薛定谔。 那么这道题呢，还要请各位朋友您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今天我们的城市文化范儿节目呢，特别邀请到了中国科技馆的优秀辅导员张志坚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带我们一起来走进中国科技馆，里头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展品。其实刚才说了这么多，刚说的是一层的哈，一些神奇的展品。网友狐狸先生说，他说我就特别喜欢和生活贴近的这种有科技含量的展品的介绍。其实我们现在的生活应该说是处处都体现出了人类的科技进步了。 对， 在展厅的二层，刚才您介绍过叫探索与发现，是吧？ 是， 这是主要是展示近代以来在基础科学领域的探索和发现的成果，其实也是体现了我们人类在探索科学历程当中的一些这种科学的思想和方法。 对， 这里有一些什么样的展品呢？ 其实二层呢，它主要以基础科学为主嘛，所以很多的学生会比较熟悉，因为这些很多知识点呀，在课本上都会出现过。 哦， 但是呢，科技馆和课本不同的就是，大家来到科技馆所看到的展品都是可以互动、可以体验，就是用自己看到的现象或者自己亲身的感受来去学习 论证一下， 对，验证一下我们的科学知识 啊。 就比如说在二层就有很多其实非常好玩的展品，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像空中自行车，哎，大家一听就知道空中自行车，那它都是出现在 杂 技上， 杂技、 对，骑自行车， 一般人哪骑得了啊？ 对，骑在钢丝上，但是呢，你来到科技馆里边，我们就有一个空中自行车，就是让每位观众上去可以亲自骑一骑 啊。没练过行吗？ 这个肯定没问题，因为我们有蕴含着科学原理在里面 啊。 大家可以看到那个自行车呢，虽然是它是架在一个钢丝上，但是呢，它并不是就是直接一个自行车架在上面。在自行车的下边呀，我们会坠上一个重物，而这个里面的道理是什么呢？相当于人骑上去，人、自行车还有下方的重物，它是形成一个整体，而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求，把整个的这个整体的重心，是降低，因为我们有钢丝绳，降低在钢丝绳下，而这个时候呢，由于重心在支点之下，所以我们的物体是非常稳定的，而这个时候呢，大家在骑自行车的时候，虽然说下边是空的，只有一根绳，但是一点都不晃，非常稳。 哦，哎，那这是不是对于骑车人的体重有要求？这样你这个重量才…… 对，我们是有一定要求的。 看我稍微明白一点了，可以去现场来试试。 对，大家可以现场感受一下，非常好玩。 还有什么呢？ 还有就像平时大家应该都听过怪坡，是不是？就是从下往上走而不费力的，在科技馆呢，我们有一个展品叫做锥体上滚。它其实很简单，就是有两个一个轨道，就是一个从低往高的一个轨道，然后还有一个是双锥体的这么一个形状的一个物品，把它，我们将它放在我们轨道的低处，然后大家其实放手之后就会发现我们这个锥体自然而然的就开始向高处去运动。 哦， 就是大家看到 就是从坡底往坡上自己往上滚， 自己往上滚，没有不借助任何外力，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个现象。但是呢， 这是为什么呢？ 就是，对，这就说到为什么。大家很多观众都会问，其实大家仔细观察会发现，不要被现象所迷惑，因为我们都知道，物体由于受到重力的作用，它都是向下去运动的，而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应该去考虑到，它轨道呢，虽然是一个轨道，但是它是呈八字形的，而锥体呢，它是双锥体，这个时候呢，我们会建议观众去找到双锥体的重心。它在低轨道的时候，它重心的高度是在一个什么高度？而我们再去测量一下，它到了最高点的时候，那个双锥体的这个重心是一个什么高度？其实，如果我们揭开本质的话，会发现双锥体，它的重心还是从高向低去运动的。 哦， 只不过就是被现象所迷惑了， 嗯， 感觉它是向上运动。 嗯，这有意思。你们那还有一个科学表演台是吧？ 对，科学表演台是非常受观众欢迎的一个，而因为在科学表演台里边，我们会演示电磁表演，就是我们是可以让大家来亲自去体验一下， 嗯， 电荷之间的一个关系，像同种电荷是相互排斥的，是不是？ 啊， 嗯，那这个如果要是作用在我们人体的身上，又会怎么样呢？ 嗯， 就是我们这个非常有意思，就是给大家的观众身上可以加上10万伏的高压静电， 这有危险吧？ 当然大家一听，哎，那个安全电压不是36伏吗？ 对呀， 然后10万伏会怎么样？但是它是静电，它不流动 啊，嗯， 然后它是静止在身上的。但是大家想一想，当我们全身上下充满着10万伏的高压静电的时候，就是每一个毛发它其实都是在同种电荷了。 嗯， 那这个时候同种电荷会相互排斥， 嗯， 就会有一种非常好玩的一现象，大家肯定会想到了，就是头发之间会相互排斥， 会炸起来， 对，会炸起来，然后 科学博士就这样。 对，然后那个很多尤其是长头发的观众，然后会呈现那种怒发冲冠，头发飞的就是一个球形的样子，非常好玩。 可是这10万伏的静电，大家敢上去试吗？ 很多观众都非常愿意试，因为 是吗？ 大家是相信科学的呀，在科技馆肯定是非常安全的。 哎呀，确实是很有意思哈。所以这个网友朱英梅就说，我还是蛮感谢科技馆的。以前我们家孩子老问我他是怎么来的呀，哎，后来我带他去科技馆，还有游戏啊什么，一玩就明白了 啊。 哎，确实是，就讲述跟孩子说我从哪儿来的这个。是很多家长很头疼的问题哈，嗯。那么这个，之前您作为一名优秀的辅导员，应该也有很多这方面的经验了哈。如果是你的话，你怎么跟孩子们来讲呢？ 像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也思考过。然后对于这个问题呢，在科技馆其实确实是有两个展品可以非常好的去解释，嗯。像很多小朋友其实都知道，自己是从妈妈肚子里边生出来的。 嗯。 但是这是一个怎样的过程呢？在我们二层探索发现谛听生命科学生命之密展区，就是会有两件展品，一个是受精过程，一个是胎儿发育， 嗯， 就可以告诉大家了。像生命最开始的时候其实就是两个细胞嘛， 嗯， 就是一个爸爸的精细胞和一个妈妈的卵细胞， 嗯， 两个细胞结合。但是我们展示是怎么展示呢？观众就是可以通过用手来去摇晃控制精细胞的一个运动过程， 哦， 而在我们展品最上方呢是有个卵细胞在那等着， 嗯， 然后大家手相互来回去晃动，这个精细胞晃动越快，它移动速度越快， 嗯， 还可以几个人去比较， 哦， 然后去 比赛，是吧？ 来做一个比赛， 嗯， 然后看谁先到达， 嗯， 而一般的小朋友呢去感受完这个过程之后感受的是哇非常的累， 因为手一直晃是吧？ 对，手一直晃非常累，哦，但是其实这也说明其实我们的生命是来之不易的，经过很多坎坷的， 嗯， 那两个细胞结合之后呢它会形成受精卵， 嗯， 而之后呢这些受精卵细胞就会快速的去分裂， 嗯， 一分二二分四等等，然后进行分化， 嗯， 而通过接下来呢通过那胎儿发育这件展品就可以告诉大家我们是如何从细胞到像一个小海马体的这么一个形状，再长出四肢，然后到身体各个器官都发育成熟， 嗯， 是一个怎样的过程？ 嗯， 经过这个，大家就会清楚，哦，原来我们是如何从一个细胞变成了一个个体， 嗯， 而且我们那件展品上呢，还有一个妈妈肚子，可以让大家来倾听，在母亲里面， 哦， 孩子听外界声音是一个怎样的一个感受，让大家再 让孩子们来感受一下， 对对，大人也可以来感受 啊，哦，让爸爸们感受一下， 哎，其实我们针对这个还是开发了一些活动的，像刚刚在讲述这个胎儿发育的过程中，我们就给一般的我们的观众会带上一个假的肚子， 哦， 然后因为大家都知道随着就是怀孕时间的增长的胎儿在体内的时候重量是会逐渐增加的， 越来越大，妈妈的肚子会越来越大， 对， 然后就会越来越难受， 对，然后我们就会在不同时期加入相应重量的沙袋， 嗯， 然后慢慢慢慢大家会感受到哇，到了十月份的时候就里边已经有6斤多重的这个沙子在里边肚子里边装着， 嗯， 这样的话行动是非常的不便的， 6斤多，那还是生下来的小朋友的重量，还 不 包括 羊水 羊水什么的， 那就更重了， 对， 所以然后我们会去设置一些小任务，比如说

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八月十号星期五，农历六月二十九，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二和七。天气情况来给您简单介绍一下，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95%。白天的最高气温33度，夜间的最低气温25度。那么总的来看呢，白天天气闷热，请您要注意防暑降温。今天夜间和明后天多雷阵雨天，请各位注意防范。未来几天都比较多降水的天气，所以洗车气象指数是4，不适宜您擦洗车辆。来，我们看一下路面的情况。京通快速进京远通桥以西有事故，后车多，队尾排到了双桥路段。机场高速进京温榆桥到五元桥车多，其中在尾沟路段有事故发生，加剧后车拥堵。京开高速进京新发地桥以南有事故，后车注意避让。京港高速进京宛平桥、大井西桥分别有事故发生，后车多，队尾排到了杜家坎收费站。 科技管理的奥秘，这里有华夏5000年的智慧，这里有铸行中的科学，这里有宇宙的深邃，这里有未来的探索。博物馆有范儿逛，今天和大家一起走进中国科技馆。从古至今，人类对宇宙的起源有过很多猜想。千百年来，从传说到宗教，再到自然科学不断发展的现代，科学家们围绕宇宙的起源这个话题提出了无数假说。其中，美国物理学家加莫夫正式提出宇宙大爆炸理论，得到了最广泛的认可。根据这个理论，科学家们推断宇宙大概源于137亿年前。宇宙的形成其实是一个温度极高、密度极高、体积很小的基点爆炸的过程。在爆炸之初，宇宙中只有中子、质子、电子、光子、中微子等基本粒子。随着时间的推移，宇宙体积开始不断膨胀，温度和密度都在逐渐下降。这一漫长的时期中，氢、氦等化学元素逐渐形成，又经过数亿年后，宇宙间的气态物质凝聚成云，星系、体系相继出现，继而成为了现在的宇宙。所以这道题答案是 B。 再来看第三道题，很多人对生物技术感兴趣，尤其是克隆技术，简单讲就是一种人工诱导的无性繁殖方式。您知道最著名的克隆羊多利活了几岁吗？ A 3岁， B 5岁， C 7岁。 好，我们来看看第二道题的正确答案。这个宇宙大爆炸的理论是加莫夫提出的，应该是 B 哈。像这个邓晶啊，金伟啊，还有这个小飞侠呀、青花呀，这些朋友都答对了，恭喜你们。那么第三道题呢，是克隆羊多利活了几岁，3岁、5岁还是7岁呢？知道的话，欢迎您继续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北京的博物馆已经等候你多时， 登上历史的台阶， 走过文明的长廊。 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博物馆有范儿逛， 在京城博世间最美之物。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呢，周五，我们的博物馆有范儿逛，要带您来到中国科技馆，为您请出的是中国科技馆的优秀辅导员张志坚做客我们的节目。刚才呢，志坚已经给我们介绍到了科技馆里头很多很有意思的这个展品，真的是我都很想去玩一玩，但是我想我暑期就不要去给孩子们添乱了，我等过一段时间再去。应该说这个科技馆的展厅里的各项展览都是跟我们的生活这个息息相关的，应该说那么像衣食住行啊这些都有，还有刚才我们说到3楼是科技与生活，是吧？ 对， 这里应该说是有一些这种现代科技影响和改变人们日常生活的一些展品，是吧？ 是的。 那比如说像什么抽油烟机什么，这些都挺有意思的哈。 其实在3层科技与生活展区呢，就是主要介绍科技和生活之间的关系的。那在3层呢，去年我们新改造完成了一个展厅， 是三层的 C 厅，里边是有关信息化相关的一些展品，而改造之后呢，也是非常好玩的，比如说就是现在大家手机可能也都会用到人脸识别， 嗯， 而我们在那儿呢也会有和人脸识别相关的园林机器人会展示， 哦， 就是很好玩，就是展示我们的推测年龄啊， 嗯， 然后推测那个就是我们的表情， 嗯， 等等的，这个通过计算机运算来去展示。 颜龄机器人，颜是颜值的颜， 颜值， 年龄的 龄，年龄， 啊，根据颜值来判断的年龄，啊，这个机器人名字也很有意思。 然后呢，在还有就是像现在 VR。也是非常普遍的 虚拟现实技术， 对，虚拟现实技术，然后在我们馆里边也是有相应的展品的，然后我们观众可以去体验探索微观这个奥秘， 嗯， 也非常好玩。 那么这个网友沙罗说了，科技馆里有什么黑科技展示吗？这个黑科技这个词现在也蛮流行的，就是指那种最新的让人匪夷所思的哈， 嗯， 这样的一些， 嗯， 其实刚才我们出的第三道题说到克隆技术就算是一种非常高的科技了哈。 嗯，是， 嗯， 在科技馆里面就是四层的挑战与未来展厅，然后专门有基因方面的，然后在里边呢也会有一个展品，就是自己动手来去克隆，其实是模拟了。 自己来克隆。 其实是模拟了，并，不是就是通过操作展品。 也能知道怎么克隆是吧？ 对，让大家了解克隆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怎么操作呢？ 对，就是比如说可以开始的时候我们需要像克隆多利羊先提取一只羊它的细胞核。 嗯。 然后呢再找另一只羊然后它的一个去核的卵细胞，将这个之前的细胞核导入到这个去核卵细胞当中， 嗯， 然后形成的这个新的细胞， 嗯， 是要导入到第三只羊的子宫中，让它去孕育羊，然后最后就会形成我们的多利羊，它是一个克隆的过程， 嗯， 而前段时间呢，我国也是在去年年底有一个重大的一个科技就是科技事件，就是我们。世界上首个体细胞克隆猴，种种在17年11月份诞生，而紧接着呢12月份诞生了华华，这个可以说是标志着我国率先就是将那个灵长类动物像猴子的克隆，就是将它这项技术攻破，这个是我国的 智慧更高的生物哈，克隆成功了。 对，更高的生物克隆成功了。 这个也很有意思。那除了克隆，咱们科技馆里应该还有很多代表咱们人类未来发展的一些科技展示，是吧？ 对， 嗯，比如像什么海底牧场、可燃冰之类的哈。 是，像现在我在科技馆里边，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和能源相关的，然后是超导磁悬浮， 嗯， 非常的好玩。然后就是磁悬浮列车，大家都知道。然后那磁悬浮列车究竟它是怎么悬浮起来的呢？我们在这儿给大家展示了一种类型的磁悬浮，叫做超导磁悬浮。 嗯， 它其实是由超导体，然后跟液氮是做什么用？这个超导体它在常温，就是我们在20多度的环境条件下呢，它是不具有超导性的。 嗯， 而必须在低温的情况下。它是低温超导体，低温的情况下才会展示出来它的超导特性，所以说我们需要用液氮零下198度这个温度，然后将它温度降低， 嗯， 这个时候超导体有了超导特性之后，我们将它放在磁铁上边，我们就会发现它会展示出来它的抗磁性，它就自动的然后就会和强磁铁进行一个排斥， 嗯， 就形成了一个悬浮的状态，而且非常稳定。我们将它做成了轨道， 嗯， 然后在超导体上放着小车，然后这个小车呢就可以沿着我们的这个轨道来去运转了。这个就像，就是一个超导磁悬浮列车这么一个原理。 但是那列车也要保持那低温吗？ 这个是超导的这种形态，所以说它是需要低温去保持，所以这个是展示的， 嗯， 实际上的磁悬浮列车， 嗯， 它利用的是另一种技术， 不是这个， 对， 但是就是磁悬浮就是有很几种形式， 几种形式， 这是一种， 对，这 是一种 我们展示的，对，像还有 在航空航天方面的，我们也是在之前新改造完成了一个宇宙展区，太空展区。这个太空展区呢，里边非常震撼的，我也是观众非常喜欢的，就是火箭发射。因为我国的航空航天事业现在已经是就是在世界非常先进了， 是， 对，所以说我们展示的火箭发射是以长征二号 F 火箭的它这个模型为原型，然后观众呢根据提示可以去自己操作我们火箭发射按动启动程序之后，这个我们的火箭平台会打开，而且这个火箭模型做的非常大，然后打开之后呢，然后火箭在底部会有一种灯光喷雾的一个效果，然后火箭会直线上升，然后就是大家看着确实是 很震撼， 对，很震撼的一种感觉， 就是燃料喷出来，嗖， 对对，是这种感觉，非常好玩。还有就是像我们这个 花了很多心思， 是神舟和天宫这个展品，因为我们的在太空实验室啊，这种的一个模型，给大家一比一的比例去做成，让大家自己进入到里面去，我们不可能上到太空，但是我们可以在模型里面去体验一下。 一比一哈， 对， 那就跟原那一样大， 一样大的， 一样。 对，大家可以亲身体验一下宇航航天员在太空工作、太空生活的一种场景，非常有意思。 来，我们看看网友们的一些建议哈。林山石说了，我去科技馆听过讲座，讲动物的很不错，免费的哟。希望科技讲座能更多一些，老少咸宜。风就说了，他说科技馆有没有夏令营啊？大家其实说的是活动，现在暑假还有半个月多月就要结束了哈，还有什么适合孩子们的活动吗？ 其实科技馆里活动还是非常多，而且各种类型的活动非常丰富。我们这边开展活动嘛，都是适合孩子们的，而且我们算了一下，其实每天都有100多场活动。 每天呀？ 对，每天都有100多场活动，就是大的小的加在一起，非常的丰富。像动手制作类的活动，其实每个展厅它都会有相应的场地去开展，比如说做一个莫比乌斯带呀，做太阳系它的尺度，还有制作小火箭、纸电路等等的这些，还有就是我们还有一些大型的活动，比如说可以定制你的科技馆之旅活动，还有九月份开学季可以定制我们的开学第一课。 科学的开学第一课。 对，我们一般都是跟学校他们来我们这儿来进行开学第一课。还有就是为孩子们举办科学生日会。还有在我们现在是科技馆会跟学校去合作，我们已经签约了201所学校，签约基地校，然后会给他们开展校本课程，还有科普进校园活动、科技竞赛等等的这些活动。像我们还会有综科馆大讲堂，就是刚才我们网友提到的讲座，这个也是每周都会有。冬夏令营我们现在是有征文夏令营这样的活动，科学故事会、小小志愿者品牌活动等等，活动非常多。 我知道之间现在跟学校的这个合作方面，您也是负责会比较多的这方面的工作哈。 对的， 带着学校的同学们给他们讲解哈。 对的， 策划这类活动， 是是， 有这活动找你。 可以可以，欢迎大家来找我。 网友小鱼儿说，哎，别一说活动就是孩子呀，我作为一名成年人也希望博物馆给我们多组织活动，在这种科普互动这种活动方面，科技馆有没有给成人的活动呢？ 其实科技馆里边展品它本身就是涵盖着众多的科学领域的。其实相信就是成年人来到科技馆之后，如果我们去看展品的话，其实也会有很多的收获。而且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科技与生活呀、挑战与未来呀，这些其实都是跟现代科技紧密相关的。我相信大家都是会有自己的感受的。 对， 而且在科技馆呢，它有专门的临时展厅。这个临时展厅每隔时间都会推出一些新的展览，而且这些呢，我觉得都是成年人去参观的一个好去处。 对，但是呢，大人呢，这个暑假期间就让给孩子们去玩，是吧？ 是。 我听说最近真的非常辛苦，人特别多哈。 对，最近非常多，而且那个我。听我们同事说，就是在8月份我们会产生出5000万个观众。 5000万个观众。 对，从开馆以来一直累积。 是吧？你这么一说，更有好多朋友想去。 是。 看看自己是不是那5000万。 对啊，而且我们还是有活动的，好像是有什么神秘的礼品。 哇，但是这个就不好说是哪一天了哈。 对。 哎，其实说到成年人，是和科技馆也有这个一些这种科技含量的电影，是吧？我记得我以前也看过什么剧目啊，什么四 D 五 D 这类的，是吧？ 就是说到科技馆的电影，其实是科技馆的一个大特色。我觉得在我们科技馆呢，有四种特效电影，像球幕、巨幕、动感和 4D。 嗯， 而其实我觉得球幕应该是科技馆的特色，因为一般科技馆都会有个大球。 嗯， 而大家那个大球呢，其实就是球幕影院。 哦， 而且呢，在前段时间我们科技馆还升级了我们的球幕。 嗯， 改成了真 8K 的这种高超清的这个我们的放映系统， 嗯， 也就是说在里边看一些探索宇宙类的星象节目， 嗯， 然后非常的震撼，非常好玩。 那我们也说了今年科技馆是30周年了，我们也知道9月份的时候还会有一些新的活动上线，是吧？刚才开头的时候简单介绍一下，那跟大家说一说呗。 嗯，我们在9月份会有一个非常好玩的活动，叫做科学之夜。 哦，一般都现在博物馆之夜搞得比较多了哈。 对， 嗯， 所以我们计划也是9月17到9月24号， 嗯， 就是在晚上的7点到9点推出我们这个活动。 8天时间， 这个， 嗯， 对，而我们这个活动呢，这次是计划以科幻为主题。 嗯， 在这个活动里面，首先会有一个非常震撼的 3D mapping 视觉秀。可能去过科技馆的观众朋友们会知道，我们在二层有个恐龙广场。那个广场还是相对比较大的， 嗯， 而且我们二层可以直接看到楼层最高顶，大概有30多米的高度。我们这个 3D mapping 就是要在这么高的墙上面，这么大的面积去给大家展示这种影片效果。 哦，视觉的效果。 对，视觉效果非常的大。 嗯， 对，还有就是有一些像密室逃脱呀，科幻主题探秘、cosplay 主题，巡游等等的这些活动， 嗯， 从一层到四层都有相关的一些活动。 哇，太好了！9月17到24号，这个是需要提前报名是吗？ 对，会有网上的预约，大家随时关注我们网上的通知。 是，您跟大家说一下吧，咱们这个科技馆的这个怎么关注你们的通知啊，还有我们的门票啊、地址啊这些信息。 其实我们科技馆是那个。有网上微信的平台，微信公众号是掌上科技馆， 嗯， 还有中国数字科技馆，这两个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 嗯， 在这个上面呢，就刚才我提到的很多活动信息啊，然后包括中科馆大讲堂的信息啊，在上面都会有。 嗯， 大家感兴趣就可以去关注他们。 嗯， 然后我们的开馆时间是每周二到周日。而暑期呢，我们会提前开馆，是早上9点， 嗯， 到下午5点， 嗯， 然后平时是9点半开馆， 嗯， 然后像门票呢，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购买方式，官网呀、微信呀、窗口啊、自助购票机、手机扫码，其实都可以， 嗯， 非常方便，我们这个门票价格是普通是30元，然后学生票是20元， 嗯， 然后那个参观的方式，其实大家关注了公众微信号之后，上面有很多的攻略，也是我们写的这个稿子，给大家去提供这方面的资讯。 嗯， 大家都可以 地址交通的方式。 好的，那个我们中国科技馆呢是朝阳区北辰东路5号，其实坐地铁呢就是到我们奥林匹克公园站下车， 嗯， 然后沿着龙形水系走一段，然后就到了。 哦， 像公交车呢就是万里南口，非常方便。 对，我们的这个编辑也说，让我特别要在这跟大家说一下，提醒大家去科技馆玩一定要爱护这里的互动设施，说现在也有不少被玩坏了，说你们的这个维修的同事都快忙疯了是吧？ 是因为确实我们的观众非常多，也大家非常喜欢科技馆，来的人很多，但是我们的展品然后那个承受的这个压力也是非常大的。 辛苦了辛苦了。在这里呢，在中国科技馆大家可以感受科学原理的美妙，惊叹技术应用的巨变，探秘精巧机器的神奇，体会世间生命的多彩，领略前哲探究的历程，放飞科技创新的梦想。希望大家有空走进中国科学技术馆，在科学之旅中感受世界的美妙，感受生命的神奇。非常感谢志坚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 谢谢黄老师。 谢谢您为我们带来神奇的科学之旅。 欢迎大家来中国科技馆。 好，谢谢。好了朋友们，那么最后呢，我们来公布一下第三题的答案吧。 科技馆里的奥秘，这里有华夏5000年的智慧，这里有铸行中的科学，这里有宇宙的深邃，这里有未来的探索。博物馆有范儿逛，今天和大家一起走进中国科技馆。1996年7月5号，英国科学家伊恩·威尔穆特博士成功地克隆出了一只小羊，小羊与他的母亲一模一样，这只小羊名字就是多利。多利是由移植母羊的乳腺细胞到被摘除细胞核的卵子细胞中发育而成的，它证明了一个哺乳动物的特异性分化细胞也可以发展成一个完整的生物体，